兩位好。我想問咧，其實咧就而家咪好多喺超市有得賣有隻尖椒仔嘅，細細只嘅。咁我就留咗啲種子，種咗我諗都兩三個月啦。咁開個我用個盆仔喺窗台種嘅啫。咁都開過一輪花，十朵八朵都有，但係咧得一朵會有蕉仔出嚟，其他嗰啲都冇喎，點解咧？ 通常都係蕉即係蕉啦，番茄都係嘅。通常好買咗翻嚟，即係淨係開翻唔有一個。通常俾人講就係兩個問題多嘅，一個咧就係、個根唔夠位生，係啦，會好影響，係、會好影響。所以首先就睇下個盆夠唔夠大，係啦。 你盆幾大啊？ 哦、okay。哦，明白，即系要个盆大啲，佢根又位生，咁佢就会多啲果噶啦。 系啦，冇错。第二样就系、是、个肥力嘅问题啦，吓。 哦，OK。咁如果系咁，我应该要施边一种肥啊？ 施磷质或者甲质重嘅肥力，系啊，即系 磷钾嘅。 系啦，系啦，咁即系花生壳啊，系、okay。咁最买嘅就系骨粉啦，系吓。 哦、OK， 好， 好，咁記住蕉咧就唔好修剪，係啊，係啊，即係蕉枝，即係尖蕉啊、牛角蕉啊呢啲，因為呢啲係修剪咧，喺香港天氣就好容易病，即係千祈唔好修剪。但係咧，你可以摘一啲汁啊，即係太多花，唔係太多啲我哋講隔底位核突啲，係啦，就係啲即係枝同埋主幹中間咧有啲新嘅標嘅一啲新枝咗出嚟，要摘咗佢。 哦，嗰啲要摘咗， 系摘咗佢嗰啲，因为好扯营养嘅，系你就算落多咗肥咧，佢啲系咁抢你营养咧，你都好难会打到靓嘅果，系、啦。 但系就唔好剪嗰啲枝叶， 系啦，唔好剪枝叶，系蕉真系唔好剪枝叶， 即系嗰啲新雕出嚟嗰啲牙嗰啲就可以搣咗佢， 系搣咗佢，系啦，冇错，系。 O K， 咁其实使唔使淋好多水嘅咧？ 都使唔使淋好多水都要噶，都要。不过佢差唔多打果嘅时候啦，水可以少翻少少，系啦。 哦 ，OK。其实嗰啲果大概几耐都会有一次噶，会唔会有譬如 好啦，都快啦，系啦，几耐会一次咧 ？keep 住一个月内都仲有嘅，系啊。 好啦，多谢晒阿乐，唔该晒。